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6章梦境内外第100集。 星期一早晨他们进礼堂时，正赶上猫头鹰送信来。赫敏不是唯一一个焦急等待预言家日报的人，几乎人人都急于知道那些在逃食死徒的新消息。尽管有许多人报告看到过他们，但至今一个都没抓到。赫敏给了送报的猫头鹰一个同纳特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。哈利喝着橙汁，他这一年才收到过一封短信，所以当第一只猫头鹰砰地落到他面前时，他以为他准是搞错了。 你要找谁？ 他懒洋洋地把橙汁从鸟嘴下移开，凑过去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：霍格沃茨学校，礼堂，哈利波特。他皱皱眉，伸手去取信，可是又有三只、四只、五只猫头鹰拍着翅膀落到他旁边，挤来挤去，踩着了黄油，碰翻了盐罐，都想第一个把信给他。 怎么回事？ 罗恩惊奇地问。又有七只猫头鹰落在第一批中间，他们尖叫着，拍着翅膀，整个格兰芬多桌子上的人都伸着头朝这里看。 哈利， 赫敏激动地说，把手伸进羽毛堆里，抓出了一只带着个长筒形包裹的长耳猫头鹰。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先看这个。 哈利撕开棕色的包皮，里面滚出一份卷得很紧的唱唱反调三月刊。他把它展开，看到他自己的面孔在封面上向他腼腆的微笑。照片上印着一行红色的大字： 哈利波特终于说出真相。那天晚上我看到神秘人复活。 挺棒的，是不是？ 卢娜游荡到格兰芬多桌子旁，挤坐在弗雷德和罗恩中间。 昨天出来的，我叫爸爸送给你一份，我想这些都是读者来信。 他扬手指了指还在哈利面前挤挤撞撞的猫头鹰。 我也是这么想， 赫敏热切地说。 哈利，你不介意我们？ 随便， 哈利说，觉得有点晕乎。罗恩和赫敏一起拆起信来。 这家伙说你是神经病啊， 罗恩看着信说。 嘿，有个女的建议你到圣芒格接受一段时间的魔法休克治疗。 赫敏失望地说，把信揉成了一团。 这个看着还行， 哈利慢吞吞地说，一边读着一个在佩斯利的女巫写来的长信。 哎，他说他相信我。这位有点矛盾。 弗雷德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拆信， 说你不像是个疯子，但他实在不愿相信神秘人回来了，所以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想。老天，真是浪费羊皮纸。 又有一个人被你说服了，哈利， 赫敏激动地叫道。 读了你这一边的陈述，我不得不认为预言家日报对你很不公正。虽然我不愿相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，但我必须承认你说的是真话。啊，太棒了。 又一个人说你是狂叫的疯狗， 罗恩说着把揉皱的信朝后一扔。 但这一位说你转变了他，他现在认为你是真正的英雄，还附了一张照片。哇， 这是在干什么？ 一个装出来的甜甜的小姑娘般的声音说。哈利抬起头来，手上抓满了信封。乌姆里奇教授站在弗雷德和卢娜的身后，癞蛤蟆眼扫视着哈利面前乱糟糟的猫头鹰和信，他身后有许多学生在关心地看着。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信，波特先生？ 他缓缓地问。 现在收信也犯法吗？ 弗雷德大声说。 小心点，维斯莱先生，不然我罚你关禁闭。 乌姆里奇说。 波特先生， 哈利犹豫着，但他看不出这事儿怎么瞒得住，唱唱反调迟早会引起乌姆里奇注意的。 人们给我写信了，因为我接受了采访，讲了我去年6月遇到的事。 哈利说。他鬼使神差地望了望教工桌子，哈利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，似乎邓布利多一秒钟前还在看他，可是当他望过去时， 邓布利多好像在专注地和弗利维教授交谈。 采访？ 乌姆里奇的声音比平时更尖更高了。 你说什么？ 有个记者向我提问，我做了回答。 哈利说。 在这里。 他把唱唱反调朝乌姆里奇扔过去，他接住了，看见了封面，面团一样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块块难看的紫红色。 你什么时候干的？ 他问，声音有点颤抖。 上次去霍格莫德的时候。 哈利说。他抬头看着哈利，气急败坏，杂志在他粗短的手指间颤抖。 你不许再去霍格莫德了，波特先生。 他轻声说。 你怎么敢？你怎么能？ 他深深吸了口气。 我一次次地教育你不要撒谎，但你显然把它当做了耳旁风。格兰芬多扣50分，再加一个星期的关禁闭。 他噔噔地走开了，把唱唱反调紧攥在胸口，许多学生的目光跟随着他。不到中午，巨大的告示就贴满了学校，不光贴在学院布告栏上，连走廊和教室里都是。 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令，任何学生如被发现写有唱唱反调杂志，立即开除。以上条例符合第27号教育令，签名高级调查官多洛雷斯·简·乌姆里奇。 不知为何，赫敏一看到这些告示就抿着嘴乐。 你高兴什么？ 哈利问他。 哈利，你看不出来吗？ 赫敏小声说。 如果他能做一件事，保证学校里每个人都去读采访你的文章，那就是下个禁令。 看来赫敏说得很对。到那天结束时，虽然哈利在学校里连唱唱反调的一个角都没见着，但似乎全校都在引用那篇采访中的话。哈利听到学生们在教室外排队时小声地讲，吃午饭时也在讲，上课时则在教室后面议论。赫敏甚至报告说，他在古代如尼文课前急急忙忙上厕所时，听到每个小间里的人都在说他。 然后他们看到了我，显然都知道我认识你，就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。 赫敏眼睛亮晶晶地对哈利说。 哈利，我觉得他们相信你，真的，我想你终于说服了他们。 乌姆里奇教授在学校里到处拦学生，要求检查他们的书包和口袋。哈利知道他在找唱唱反调，但学生们比他高了几招。哈利的采访被施了魔法，在别人看时就跟课本上的文章一样，或是变成了空白，等他们想看时才显出字来。很快，学校里每个人好像都读过那篇文章了。当然，第26号教育令禁止教师们提起这篇采访，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。当哈利递给斯普劳特教授一个喷壶时，他给格兰芬多加了20分。弗利维教授在魔咒课结束时，笑眯眯地塞给哈利和会尖叫的唐老鼠，说了一声 嘘， 就急忙走开了。特里劳尼教授在占卜课上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，对吃惊的学生们和大为不满的乌姆里奇宣布，哈利不会早死，而是注定要长寿，当魔法部部长，还会有12个小孩。最让哈利高兴的是，第二天他匆匆去上变形课时，秋追了上来。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秋的手已经在他手里了。他在他耳边轻声说， 真是对不起，那篇采访真勇敢，我都哭了。 哈利遗憾地听到秋为他掉了更多的眼泪，但很高兴他没有言归于好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秋飞快地亲了他的脸颊一下，急忙跑了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他刚走到变形课教室门口，就又碰到一件同样高兴的事。西莫从队里走出来迎向他。 我想说， 他望着哈利的左膝说， 我相信你，我寄了一份杂志给我妈妈。 如果还需要什么使哈利的快乐变得更加完满，那就是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的反应。他那天下午在图书馆看到他们脑袋凑在一起，旁边还有一个瘦弱的男生。赫敏小声说，那是西奥多诺特。 哈利在书架上找关于局部隐形的书时，他们回头看着他。高尔威胁地把指关节捏得嘎吱响。马尔福低声对克拉布说了些什么，显然是恶意的话。哈利很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三人的父亲都被他指控为食死徒。 最妙的是， 离开图书馆时，赫敏开心地小声说， 他们不能反驳你，因为他们不能承认看过那篇文章。 还有卢娜晚饭时告诉他，唱唱反调从来没有消得这么快过。 爸爸在重印了， 他兴奋地瞪大了眼睛说， 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说人们对这个似乎比对弯角憨兽还感兴趣。 那天晚上，哈利成了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的英雄。弗雷德和乔治大胆地对唱唱反调的封面施了放大咒，把它挂到墙上。哈利的大头像俯视着全场，时而洪亮地喊出魔法部是糊涂蛋和乌姆里奇去吃屎之类的口号。赫敏不觉得这多没有趣，说是妨碍了他集中思想，最后被烦得早早回去睡觉了。一两个小时之后，哈利也不得不承认大头像没那么有趣了，尤其是当说话咒开始消失，他只会喊屎和乌姆里奇等不连贯的字眼时，间隔越来越短，音调越来越高。哈利被弄得头痛，伤疤又针扎般的疼起来，于是他宣布他也需要早点睡觉，令围坐在他身边无数次让他重温采访经过的人们发出失望的抱怨。宿舍里没人，他把额头贴在床边冰凉的窗玻璃上，感觉伤疤舒服了一些，然后他脱了衣服躺到床上，希望头痛能够消失。他还感觉有点恶心，他侧过来躺着，闭上眼睛，几乎立刻就睡着了。